下班了，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这是邓紫棋为韩寒的电影《后会无期》演唱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歌。韩寒对这一首同名主题歌的旋律呢，采用的是纯钢琴伴奏，让曲调更与影片的气质相融合，当然也显示了他对歌曲整体质量乃至整部电影的信心。事实上呢，以纯钢琴伴奏打造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曲，在历来的华语电影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继续来听到薛之谦的歌《丑八怪》。 如果

可否认啊，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应该是赵传唱歌事业里最成功的作品了。黄韵玲老师的旋律很动人，很感人，而李格弟的词呢，也是非常的具有穿透力。可以想象，在当时要一位歌手开口来取消自己的样貌，还有自己的自卑，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所以呢，在你尝尽了冷暖的同时，在快要放弃梦想的刹那，可以来听听这一首歌。继续来听张碧晨，不要忘记我爱你。 你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，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 这首歌是将狗狗的那种全身心的依赖和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。张碧晨的演唱呢，是将那种痴情、心酸、委屈、执着等各种情感融合到了一起。

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作战。我看过这样一段话来形容孙燕姿，虽然有点长，但真的说得很到位啊。她说她是有着偶像的外形，却不按偶像常理出牌，但是呢却持续的走红，而且她不把自己装进偶像情歌商业套路，但是却取得了商业的成功。这就是孙燕姿吧，是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她吗？接下来来听到的是 BAD 的不安静。不安静当中的一首同名主打歌，他们的歌曲风格应该是很多元化的，而且这三个人呢是有各具特色的，可是搭配起来却很完美。继续来听陶晶莹《太委屈》。

就让我两个回到这孤单，我的感觉想你能明白，无止境的等待。如果生命只是一种等待，为了证明爱的存在，我失去你是暂时的悲哀，又为何多少恋人渴望你回来？如果相爱是一种无奈，就让我俩能回到这无奈，我的感觉想你能明白，无止境的等待。我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， 我们刚才听到了这首歌呢，是来自郑中基的《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》。虽然现在郑中基出现在大家面前更多的是一个喜剧演员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他是歌手出道，而且是个很有实力的歌手。虽然后来因为很多事情影响了他的星途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当初他也是有着让人惊艳的嗓音呀。那今天的最后一位歌手呢，也是许久不出现了，他是陈慧琳，带来这一首当年很火的《记事本》，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珍惜带的记事本，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你讨厌被冷落，习惯被守候，寂寞才找我。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，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。